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P 甩白饭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我们的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似，今晚来靓煲王试下我们的脆肉鲩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买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我饮咗少少，哇！ 有你有你一隻歌聽到心痕痕，扭扭條腰即是真痕痕，隨時拍攬肉分想分落俾人人，我有一發命扭幾扭下幾運運，大家開心唔使擔心，遲下散到自諗，笑口人人人今晚人人人人人。 好啦，咁啊翻到嚟啦，咁啊就咧擾攘咗啊成兩個禮拜咧，嗰位唐大媽咧，唐氏大媽咧，其實怪唐氏大媽咧，我諗都即係可能有啲人都唔係好認同，因為咧就原來我啱啱發覺原來三十五歲啫，呢個唐林玲女士係啦，咁啊 接個樣， 係個樣啊真係似三十五嗰啲話真係 樣，咁就呢位唐大媽咧 細我十七歲喎大佬， 係啊，即其實都係細我一年咯，係咁細我一年啫， 咁個樣大你幾年喎真係， 係啊，邊止大我幾年啊，大我起碼十。年啦，系咪啊？咁啊，呢位唐大媽咧就真系幾好嘢啊！其實係咁啊，嗱，咁佢嚟香港咧，咁都唔話嚟香港，佢本即系都係香港人嚟嘅，叫做係嚇，即系佢而家仲未係即系永久性居民啦，咁即系佢有身份證嘅。咁啊，即系哇，佢即系今日上演咗一幕咧，叫做咩咧？嗱，你係搞呢個公民抗命搞得多啦，佢而家唔係喎，佢而家搞呢樣叫國民抗命喎，因為叫國民抗命咧，即系佢嗱。上個禮拜咧，咁佢喺度搞啦，係咪？又話影相啦，跟住又話即係又賴啦，係咪？就話喂，大佬，即係咁大陸冇話唔得嘅喎，咁樣樣。 大陸可以影相嘅咩？ 知啊，即係總之大陸俾直播添，微信直播添，即係嗰啲所謂公審，呢公審就係咁樣噶嘛。公審就係佢甚至乎喺呢個微信。 咁但 係 官方嘅電視台可以咁影啫，有政治目的啫。 都係選擇性嘅咋，你估？ 唔係咯， 即係如果佢係要公審你，佢真係要抹黑一個人嘅人格。佢就會咁樣做嘅， 嗯， 即 係佢咪任得你影咯，咩人都可以影咯， 唔係同埋官方播俾你嘅， 係啦， 即係例如 官方都會播俾你， 最原先直播嘅咋，係 最近 播咩？ 最近嗰一段咪就係李明哲咯，台灣嘅李明哲，我係最有印象嘅啦。再之前我有印象嘅咧，就係呢一個嘅薄熙來咯，係 啦， 係咪？佢係有政治目的噶嘛，同埋當權者選擇性播放俾你噶嘛，係由佢官方提供呢個片段噶嘛，係 啦， 即係最經典、最 即係你可以喺大陸。无端端我同你而家过得劲啦，我都系咪俾张回响卡我啦，系咪？我自己周围去法庭度系咁影相，咪唔得噶嘛？我都俾人拉喎， 唔得啦， 咁啊，即系因为咧，就佢唔净止话影相啦，咁其实佢认咗影相嘅，佢琴日就认咗影相嘅， 佢可以唔影咩？ 咁但系咧，即系佢亦都甚至乎佢摆上咗呢一个佢 share 咗佢哋自己呢个 WhatsApp 个朋友圈，即系等于我哋 WhatsApp 即系 Facebook group 咁样样啦。 嗯， 咁啊，即系认咗呢样嘢嘅，咁但系咧就佢就唔认罪。 咁唔認罪嘅意思咧，咁當然啦，就係話你即係你咁樣嘅理由唔合理啦，係咪？因為大陸唔可以，唔可以咁樣嘅噃，咁樣樣即係然之後就話啦，喂，呢單嘢咧咁重要，係咪？成件事咁重要，喂，用乜意啊？就俾你哋即係呢啲咁嘅人咧，就其實係即係呢咁重要，咁啊應該去直播先得嘅喎，係嘛？應該咧增加個透明度，咁然之後咧就其實就去直播嘅喎，咁啊有知情權啊嘛，佢咁樣講呢啲嘢，唔可以俾你啲友咧就妖言惑眾，唔可以俾啲人妖言惑眾啊！你哋自己黑箱作業啊，咁樣樣啦，大概係咁嘅意思啦。咁所以佢覺得咧就話我覺得呢個制度要改啊，咁樣樣。咁甚至乎今日喺個庭上面咧，咁就要求呢個阿陳官啦、陳慶偉法官啦，就講普通話啦，係咪？咁啊，即係咁，陳慶偉法官咧，其實都非常之好 EQ， 我覺得係好容讓佢啊。嗱，我啲普通話有限啊，即係你講慢啲啦，我聽得明嘅。其實就係只有咁樣講嚇，咁但係我就唔會就你噶啦，咁樣。即係 咁點解唔俾個翻譯佢咧？ 有翻譯嘅，即係 有 嘅。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其他官屌咗你九鑊啦，係咪啊？ 唔係，咁唔係一件事還一件事。即係香港嘅制度裏邊，如果我審個菲律賓人 嚇。 佢除咗選擇用英文咧，其中一個佢用翻佢嘅叫咩 Tagalog， 即係呢個 鄉下話啦， 菲律賓話啦， 菲律賓嘅國語啦， 係啦，即係佢就要揾個翻譯俾佢，因為佢係被告人嘅權利嚟嘅，嚇，即係雖然你大家點樣唔中意呢個大媽一件事，但係香港嘅法庭係有呢個權利咧，係授予呢個被告人咧，係即係能夠自由表達自己。嘅方言嘅權利嘅呢個係咪？ 嗱，咁佢就話佢自己係讀過 law 嘅，即係好似阿邊個啊咩你個老友啊阿唐咩話？ 梁安琪 讀 law 就唔係做老細， 即係話你嚟香港學嘢啦，係咪？I'm come here to learn 啦，係咪？咁啊，但係咧 講英文啊。 即係佢上個禮拜就講英文嘅咁樣， 犀利啊！ 係啦，咁就 喂，但係點我唔係好明嘅一樣嘢就係點解咧？因為我啱啱好咧就離開咗香港咧兩個禮拜有多啦，16號嚟我香港噶嘛。喂，點解呢個女人會炒足兩個星期？ 嗱，因為咧佢都幾即係佢 我得一個呢個疑惑啫。 佢背景都撲朔迷離，咁因為當然啦，佢自己即係一個內地人喺香港法庭影相，當然會俾人起底嘅。 嗯。 咁而佢就有一張卡片咧，就好快咁樣俾記者起咗出嚟啦。咁就話佢鍾傑健嘅即係呢個高層嚟嘅，咁佢就即 係 呢個投資部嘅一個副總裁咁樣嘅， 唔似啦嘛。 咁其實好快咧，之後嗰日咧就蘋果就踢爆咗， okay. 因為佢揾咗佢以前嗰位同事，咁、其實係中鐵建嗰啲咧附屬公司、子公司嚟嘅 ，contract 嗰啲 service 嚟嘅。 類似係啦，即係等於你 Hong Kong Space、Hong Kong U Space 唔等於 Hong Kong U 啦，係咪？即係嗰類啦， 都爭少少。 係啊，你會嗰啲叫嗰啲係俾人叫太空人，嗰啲唔係叫 Kong U 人。咁啊，即係。你呢個人即係有以為以前有位舊同事呢就喺度話啦，我認得佢啊，因為呢條友呢都幾 Q 麻煩㗎，咁啊就成日喺公司度大吵大鬧啦，係咪即係請佢返嚟一個禮拜啦，咁就炒咗啦，咁你話我哋公司呢就平時就唔炒人嘅，咁所以對佢印象好深刻咁樣樣，咁然之後呢就話即係炒咗一個禮拜之後呢就喺度追討呢一個欠薪喎，咁就成日喺門口度大吵大鬧，所以認得佢，咁但係呢就話你話個躲嘅問題啦， 佢點樣嚟到香港㗎？ 唔知啊，即係呢個唔知啊，呢個林記都問緊啦，呢個問題就 唔係呢個一個好問題， 係啦， 係好問呢個好問題， 佢就係即係嗰啲專才計劃啦，係咪？咁因為佢就係冇翻，即係佢係單身嘅，咁佢唔係嫁過嚟香港啦，咁所以咧，我估啊，相信多數啦。都係透過所謂嘅專才計劃，因為佢好勁㗎嘛，佢啲即係 shot 都好勁㗎嘛，但 係係咪堅㗎？係 啊，所以我係好驚 咧。係咪淘寶淘翻嚟㗎？ 所以我係好唔係啊？佢喺澳洲讀過書㗎，佢話好似悉尼讀過書嘅。咁但 係 我好 唔係個問題就係我覺得咧係因為有香港嘅中資公司肯請佢做嘢，佢咪嚟到香港咯，最緊要呢樣嘢啊嘛。 咁但 係話， 但係嗰個位唔係好輕香 嘅，亦都承認佢喺淘寶淘翻嚟嘅澳洲大學嘅學位 咁唔係佢個位都唔係好輕香嘅，因為咧佢嗰位前同事咁講啦。啊，其實講真啦，你話咩副總裁呢啲嘢咧，我哋公司咧就個個都係咁上下咁高咁大嘅， 哦、 即係等於咧嗰啲保險公司咧個個都話投資部經理嘅，其實都係、個個都話 sales manager 嘅，呢啲乜嘢咧，即係其實係好正常嘅， 即係 inflate 都好緊要， 係啦 position。 咁但係咧，即係嗰個 moment 咧，佢唔係自己攞出嚟嘅，佢唔係自己話自己係嘅，咁但係佢自己佢 LinkedIn 上面咧有曬成個 full resume 咧，寫曬佢呢啲咁樣嘅即係職銜啊，同埋呢啲咁。 咁佢呢個傻都幾混 係啊！咁佢甚至乎咧，佢自己係搞埋佢即係中鐵建咧嗰個網頁，佢自己搞埋嗰個 email 咧，佢都搞埋噶。咁令到即係蘋果記者咧 send email 俾佢咧，都冇彈 email 啊！ 係啊，咁但係就發覺嗰個域名唔同嘅咁樣。咁即係當然點解炒得咁起咧？咁當然係因為有陰謀論嘅存在啦。因為喂，大佬之前有個平頭裝嘅，就喺呢個法庭影呢一個梁天琦案，咁、 嗯、 自然就會有人覺得就係話，喂，會唔會 又係特務？ 係啦，咁所以咪炒得好大咯。 恐嚇啲陪審員， 咁法 恐嚇啲法官， 最後尾咧，屌呢條友係流嘅，而且係傻嘅添。咁即係而炒得大之餘咧，因為其實好多 side story 就係話，呢、這個眾新聞咧就發覺就話喺大陸嘅啲網站、啲旅遊網站咧，嗰啲即係嗰啲 forum 啊，咁佢哋就嗰啲大陸人好中意咧喺法庭嗰度偷拍，偷拍完之後咧就喺嗰啲即係旅遊網站度分享。因為其實講真，你嗱香港咁細啦，你如果你嚟旅行咧，如果好多嘢去過啦，廣東道我去過十幾廿次，喂大佬，喂我咪試下揾一次即係上個法庭咯，咁樣樣 一號皇庭啊嘛， 係咯，咁啊法佢咁佢哋有啲友咧就話啦，同即係一號皇庭啊或者嗰啲法庭戲啊，喂有啲唔同喎、啊，嗰個片場都唔係咁樣樣嘅，你咁樣講，咁有啲甚至乎寫曬咧就係話啊，即係法庭唔准影相啊，乜乜乜乜啊，啲咩規矩啊，全部列曬出嚟嘅。咁而今次阿唐林玲咧，咁啊當然啦。咁其實佢除咗佢自己影相之外咧，佢今日佢法庭咧，佢就第一佢又冇錢呢條友係。 咁啊九成啦。 咁啊佢正正因為咧，佢連即係禮拜五嘅時候咧，即係呢個陳慶敏法官咧要求佢交50,000蚊保釋金㗎，交唔到，咁啊俾咗3日佢籌錢，咁啊籌唔到啦，咁然之後禮拜一就揼 Q 咗佢嚇，咁揼完佢之後咧，咁即係佢亦都即係唔選擇去請嗰啲即係法援嘅律師，因為本身法援有律師俾佢啊嘛，咁但係佢又唔肯用，咁又話佢哋唔鋪係嘛，即係佢我有資格代表自己。咁啊，佢咁佢 自辯， 佢贏到咧，今日咧直情係 唔係喎？咪亦都搞清楚，就係被告人有選擇自辯嘅權利嘅， 係係好似長毛咁啫嘛。 佢都話自己讀過 law 嘅， 係咯， 係啦。咁所以佢今日都有型㗎。今日走去咧，即係其實去盤咧嗰個證人，即係其實佢當日就係坐佢隔離嘅證人。咁嗰個證人姓薛嘅，咁其實係嗰啲即係law 即係 legal assistant 嚟嘅，即係嗰啲即係跟師傅㗎啦嚇。咁佢就話俾佢師傅聽，喂有咁影相喎。咁佢當日點樣影相嘅咧？咁佢就話啦，其實佢係將嗰個手機就放喺心口影嘅。 嗯， 咩情況下你會放喺心口影啊？ 冇啊，好少。 唔係，你正常影相就係咁樣影噶嘛。 係咯。 但你放喺心口影，九成係偷拍啦。 OK， 係嘛？ 因為唔想俾人知道嘛。 係啦，即 係影相。 如果你話， 即係佢都知道冇得影相，所以咧就係咁樣影。 咁但 係 佢當日嘅辯解就係話我唔知道，冇人提我。嗯，咁如果你覺得你係即係咁即係完全唔知嘅，不知者不罪嘅，咁你應該咁樣影㗎喎，係咪？你唔係咁樣影㗎喎，係咪？即係我哋平時呢，如果喺地鐵車廂裏面你見到人打交啊，或者黐線佬發癲啊，咁你都會咁樣影㗎嘛，係咪？即係你都驚即係拉著佢撻著佢㗎嘛，係咪？咁所以就係、是、其實呢條友呢根本就係知嘅，是吧？ 喂，但我覺得好奇怪一個現象咧，就係點解香港呢個問題會炒兩個禮拜咧？因為我陸陸續續喺個 Facebook 度咧，我都發到呢個人嘅消息嘅。 呢個係 anxiety 嚟嘅， 即係奇怪地咧，點解我哋會出現一個即係癲婆，即係直接啲講啦，大家唔需要即係閃縮縮，一個癲婆就好似孫悟空大鬧天宮咁樣咧，竟然係可以持續捕捉兩個禮拜，跟住咧成個司法系統咧陪佢喺度癲。陈庆伟算系好辣嘅官嚟嘅，黄浩铭其中一单 case 好似仲喺呢个陈庆伟嘅手上嘅。 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系、是、出于即系本土主义嘅 anxiety 啦，即系呢个焦虑性啦，系咪？喂，即系呢啲大陆人系咪即系不断咁样样去冲击香港嘅法治？咁 啊，未至於 會有嘅，即係等於就係你因為 我覺得佢，因為佢嗰個係一個即係內地嚟嘅，即係大陸嚟嘅女人啊嘛。呢、這個身份好重好緊要㗎呢樣嘢。 唔係，所以咪調翻轉頭諗咯。我講法點解話未至於就係、是，如果我同 Anthony 是但一個癲 Q 咗，突然間有一日做翻喺法庭同樣嘅嘢，咁點咧？你點去 make 個 judgment 咧？ 我哋唔同嘅，因為佢自己有大陸背景，而佢自己 challenge 法官或者法庭嘅規矩，全部都係以大陸嘅標準去 challenge 你，所以咧佢係代表國家嗰套法律標準咧。 但係呢個都 short 噶嘛，點代表國家咧？大佬屌真 係。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有啲人信，有啲唔信啦，係咪？咁但係呢種行為係可憎噶嘛？呢個係 唔係？反而我調翻轉頭諗。 就系咁，点解何君尧冇事咧？ 何君尧有事都屌到佢扑街嘅， 我知啊，但系佢起码冇佢冇上法庭嘛，冇告佢嘛， 唔系呢个就系问题啦。 唔系我何君尧咧就有少少孖上头，就系佢唔喺个法庭个壳里边，喺外边。 唔系，但系外庭都唔可以， 外庭都唔可以影嘅，都唔可以影。但系可能有 入到去，你谂下，我哋去咗咁多次法庭嘅抗议行动，全部影嘅片段都喺法庭嘅门口噶。 有两方面要屌啦。第一個要被屌的對象當然是呢個唐大媽啦，第二個被屌的對象就當然是個法庭 入面 嘅庭警同埋法官啦。 就係 點解要雙重標準咧？ 係啦，就市民一路對於法庭嘅信任一路都好低。 係啊， 之前咧都有人喺即係有另外有啲大陸人喺法庭裏面影個相嘛， 冇事啊， 都冇事啊嘛， 咁大鑊 係啊，所以先咁多人咁嬲啫嘛，點解？ 同埋第二個問題就係、喂，點解何君瑤又冇事啊，大哥？ 都系咯， 反而質疑呢個問題喎。 所以一路 好似你而家香港嘅法庭係有階級喎，有身份地位唔同喎。 唔係，所以點解唔值得炒？呢個梗係值得炒啦。 OK， 明啦。 因為你嗰個法治標準不一，而因人而異啊嘛，係咪？即係呢個正如啊，我哋都會屌呢個馬逢國噶。你為咗你帶個法立，即係為咗遮法，然之後就目無王法，係咪？喂，然之後你搭躲喎，你話我認識你老細喎，冚家產。喂，任何人同你講啊，喂，你都會屌鳩佢啦。 唔係，我調翻轉頭講，我調翻轉頭講咧，就係話你個法治制度俾呢個咁樣嘅即係孫悟空咧大鬧天宮嘅情況裏邊咧，原來已經唔係一個個別嘅現象，原來一個普遍嘅即係發生嘅情況，而係一路都係冇執法嘅。今次咧，點解你會嚴重咧？就係、因為佢炒到咁熱咧，在於佢搞場戲出嚟啊嘛。原來搞搞下，全部係癲嘅，係傻嘅、彎嘅咁樣，係咪？跟住我哋有幾個疑問啦啊！第一，過去嗰啲冇喐過；二，點解呢個人用咩身份都落到嚟嘅咧？咁癲都嚟到？喂，香港唔係國際金融中心嘅咩？即使你輸俾新加坡都好排第四啊，大哥。 係啦， 喂，理論上係吸納啲精英過嚟噶嘛。 我覺得咧， 點會揾到個咁嘅大媽？ 嗱，都要問㗎，即係佢點樣嚟嘅咧？佢張身份證點樣嚟嘅咧？ 唔係我唔係要歧視啲渣嘅人冇得嚟，我唔係咁嘅意思。我從來認為家庭團聚應該係 first priority 嘅，第二個 priority 就係、即係對我哋嗰個經濟或者發展係冇幫助嘅。本來請你衰仔。你搞十日都先都搞到窝窝妥妥咁，我请佢喺呢个新加坡又好印度嚟，咁佢一日同我搞掂，咁咪即系增加咗生产力啦，大哥系咪？我梗系请佢啦，咁我吸纳佢做我哋香港人冇问题咁样，咁但系冇理由呢个大妈 系啊， 可以过到关噶，大哥 嗱，即系咁讲啦，嗱，既然佢嗰个中铁建呢一个即系资历咧，都系造假嘅。咁佢以前啲學歷係咪造假嘅咧？ 九成啦。 如果佢學歷造假嘅話，佢點樣去瞞騙到我哋入境處？ 唔係阿吳博頭先講咗個答案好簡單嘅，有間公司肯幫佢頂一把就得㗎啦。 哦 ，OK。 嗰陣時候我 accounting firm 咧都有請人㗎，好多係唔係香港人嚟㗎？ 即係佢攞個 working visa 先。 系啊， 但系佢有中國籍噶嘛？ 你有香港公司， 佢都得七年，佢就變咗 自己識搞噶啦， 系啊， 佢自己識搞噶啦，所以佢唔介意即系低人工， 系啊， 因為佢係換嘅身份證噶嘛。 啊、 喂，你換香港嘅身份證係你幾著數、啊？你去全世界180多個國家， 呢個仲緊要一個問題， 免簽證啊！ 呢個仲緊要一個本土主義嘅問題咧，就係在於即系當如果大陸有人咧係立心，佢係要用嗰個假學歷。嚟香港裏面揾工，而我哋香港已經越嚟越多大陸公司啦，去幫呢人擔保嘅時候，喂，咁其實咧，我係俾呢啲人啲咩 做？喂，嗰陣時候我記得好似一仔都踢爆過啦，咪好多大陸人咧嚟香港賣保險噶嘛， 係啊， 咁但係你考保險個牌，起碼都要中學畢業噶嘛，好似 係啊， 係嘛，唔好話大學畢業啦， 係啊， 佢哋咪全部係唔知揾呢間中學 嚇， 走去買嗰張 cert 噶嘛，大哥， 嗯， 嚇。即系 JSC 你冇买啊？咁但系问题买个中学毕业嘅证书相对容易好多， 系啊， 容易好多， 系嘛？ 你一难查证好多啦，中学 咪所以我反咯。呢个大妈嘅现象，炒两个礼拜，梗系有啲嘢嘅，大佬冇理由香港啲人又陪佢癫成咁噶，大佬跟住陈庆伟又咁样陪佢癫，系咪神早塌咗佢啦？你影相得啊得，唔得唔得噶啦嘛。 嗱，即系所以咧，嗱，我觉得咧，即系每年都六四啦，係咪？我哋每年六四咧，我哋都會即係攞啲即係大專生咧，係咪？即係而家讀緊大學嗰班，即係所謂學生會領袖咧，都會講下嘅。而佢哋成日講噶嘛，係咪？唉，即係 嗱，中國人咧係鄰國嘅事，中國嘅民主咧係鄰國嘅民主，唔 Q 關我事嘅咁樣樣。即係佢嘅理由就係話，我哋香港咧就其實有太多迫在眉睫嘅事啦，咁我哋要處理嘅。咁我哋就係、是、即係嗱，六四嗰啲嘢唔 Q 關我事，唔好叫我去燭光晚會啊。咁但係呢啲嘢唔見你發聲嘅。喂，真係講真喎，其實好多單喎、即係你講本土嘅嘢，我而家見到係即係連香港嘅學生會主席啊，嗰啲學聯嗰啲咧，係都完全唔出聲喎。嗱呢啲嗱你話你嫌呢個六四燭光晚會冇新意，係咪？喂呢啲嘢喂日日新鮮獲日金喎， 咁咪夠貼地啊？ 係嘛，夠貼地，我未見過你出聲喎，係嘛？嗱，即係講真，我唔會再去 challenge 你，即係去唔去六四啦，係咪？即係我覺得阿、仁哥都講得啱嘅，即係話唉，即係你嗰班僆仔，你鬧都冇用，因為一班友即係等於佢離家出走啫嘛。佢離家出走嘅僆仔，你鬧佢咧冇意思嘅。咁但係即係喂三年咯，即係你自然退咗聯之後三年嚟雨傘運動已經差唔多三四年。哇！我真係唔見你任何做有咩 agenda 走出嚟，係會用力用心去做喎，俾啲好戲我哋睇喎。 冇啦，嘥氣啦。 冇啦，我覺得而家基本上成個即係學生運動或者成個即係校園嗰啲學生會已經頹曬啦，基本上。 唔係，你記唔記得我上年定前年咪同一個浸會學生會嘅喺 頭舊年啫嘛，即係城市 圍 辯啫嘛嚇，唔係圍院嗰、那個係即係九龍城寨。 嗰、 那 個公園啊，嗰、 那 個公園度辯論啊嘛，我都算係有做功課的人㗎啦。我想去掃一掃佢嘅 Facebook 網。 係，我知賣 condom 啊嘛，佢派 condom 啊嘛， 搞波。喂，大佬，呢個係我中學時代去溝女嘅玩意嚟嘅。大佬，你大學生會仲玩呢啲嘢？係。 唔係就樓啊，差唔多啦。我哋轉頭咧都翻到嚟講下呢個六四，係嘛？都要應下節。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